倒下，倒下，不断的有人倒下。峡谷中厮杀的声音似乎正在一点一点的减少，每倒下一人，喧闹都会减少几分。 不行啊， 唐柔说着。 他不行了吗？ 对方听到这一声一阵惊喜，是没血了还是没蓝了？ 怎么？ 叶修问。 太弱了， 唐柔说。众人泪流满面啊，原来是说他们不行啊。 即使弱，我们也要认真啊，这是对对手的尊重。 豹子入侵说着，一板砖拍到一人脸上，直接拍翻干掉。 说得好啊，豹子， 叶修说。 嘿，是吧？ 豹子入侵得意洋洋，继续到处欺负人。千城三个此时却在被欺负，被对方追得抱头鼠窜，最后没死，却还是对方追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们的老大陈夜辉一直在他们身后咆哮怒吼，老当没听见，这也很不好。但等一干人准备折回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不用这么麻烦了。那边他们亲密的战友已经被君莫笑三人收拾得差不多了，三人已经主动来找他们麻烦了。千城三个一看也玩回马枪，在君莫笑三人身边狐假虎威了一把。半伙人实在是招架不住，死的死，逃的逃，陈夜辉这个带头的连千城他们都认识了。千城之前被他们挂过一回，还有丝绸要抱着，死追着不放。陈夜辉也是头也不回的只顾的跑。两人一样的职业，移动速度差不多，但陈夜辉显然也在移动操作上有点技巧，渐渐的竟然开始拉开距离。千城立刻也想到了君莫笑之前带着他们做过的那种切换移动的方式，连忙问道： 哎，应该怎么跑来着？ 没有回答。千城左右一看，竟然没有人，此时居然是他一个人追了上来。千城立刻停下了脚步。 反正也追不上了， 他说着连忙掉头又跑了回来。但峡谷里却已经找不到君莫笑等人的身影，刚刚的战斗像是没发生过一样，峡谷已经完全的平静下来。 人呢？跑哪儿追杀去了？ 千城嘀咕着，他没有对方的好友，也没法去问，在峡谷里转来转去的寻摸了半个小时也没见着，终于又是回到了原点的时候，突然看到副本外传送光亮一闪，五人被送了出来。千城一瞥五个 ID， 吐了口血，赫然是君莫笑五人。这五个家伙战斗完了，居然就淡定地下副本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自己还当哪里还有战斗到处寻觅，结果这帮牲口竟然一次副本都刷完了。 啊！ 千城叫着刚要上去，结果就见五人又一次进了副本。 靠靠靠靠靠！ 千城泪流满面，走了。千城扭头离开了一线峡谷。比起千城，此时更加郁闷的当然是陈夜辉了。暗中留意君莫笑许久，精心做出的这一次埋伏布局，结果连万分之一胜利的曙光都没看着。从开场的头一秒就完全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直至现在自己落荒而逃。一线峡谷外的平原上，陈夜辉一眼瞅去不见自己的同伴，发消息统一了一下后，24人加上他最终活的只有6个，其他全部阵亡。经验、钱、耐久甚至装备，这些损失陈夜辉都可以忍，但这心中的憋屈却是着实难受啊。就好像一个精心温习功课准备考课的学生，把四则混合运算掌握得滚瓜烂熟， 踌躇满志地上了考场。结果一看，你妈，考的是高等数学的微积分，这差距也太过分了点吧。此时的陈野辉憋屈中就是夹杂着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职业选手想靠这种战斗给人制造麻烦，实在有些太不实际了。一线峡谷三次刷完出来，差不多已是凌晨四点。叶修伸了个懒腰，起身活动一下筋骨，随即看到唐柔也起身过来舔水，捧着他的茶杯顺道就来前台溜了一圈。 那些人不再来了？ 唐柔一边喝茶一边问。 谁知道呢？ 你和他们到底有什么仇？ 唐柔问着。游戏里的时候，大家当然也疑问了一下这些人是什么人，叶修随便几句话就带过了。包子入侵呢很好忽悠，田七和月中眠对叶修则一直是在停留那种仰视的心态，打心底里就觉得对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所以虽然好奇，却也没有太细去追问。只有唐柔和叶修算是最熟了，听叶修说了几句，立刻就知道就是上次来网吧捣乱过的那伙人。 这个怎么说呢，大概就是不想再看到我出现在他们面前吧。 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以前我也曾经不想他们出现在我面前。 唐柔一怔，虽然认识叶修也不算太久，但在他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去很认真地针对什么人。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不够水准。 不够水准？ 今晚遇到的那个家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中断了他的职业选手生涯。 为什么？ 不是说了吗？因为他不够水准。 哦，那你没有错。 当然。 你都已经离开了，他们还这么顾虑你，生怕你回去的样子，这么看来你是被迫离开的咯。 嘿，很聪明嘛。 叶修惊讶， 看来你做得不够绝啊，留给了他们反咬你一口的机会，否则的话为什么现在你会被他们追着打压呢？ 哎，是啊，我太懒了，应该勤快一些的。 或许只是你没想着要做绝。 唐柔说，却也再没等叶修回复，举起右胳膊挥舞了两下。 埋骨之地还有四次。 一边说着，一边朝他的座位走了回去。这一夜就这么过去。天亮后吃早餐，讨论，指点，然后陈果起来。看到两个把游戏搞得跟事业一样的家伙，一边吃着两个家伙买回的早餐，一边摇头鄙视一下。这已经成了星星网吧每天生活中的固定节奏。吃了早饭的两人随后就去休息了。这唐柔原本是早班中班两换的，但因为现在每天通宵游戏，轮到早班的话，又是坚持着把早班上完才去游戏。陈国几次看到他一脸倦容地趴在前台里面，实在有些不忍，索性给他全部调成了中班。熬夜就熬夜吧，总算也有个稳定的作息规律。一天又这么过去，11点钟，网吧结束一天的忙碌，这两人则是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他们的忙碌。说起来，叶修的游戏时间其实还是要比唐柔长一些，毕竟他的上班时间都是大把的在打着游戏，而唐柔上班的时间前台可没那么清闲，游戏练级的效率并不高，大部分时间都在遵照叶修的指点，看看攻略，看看视频，而且还频繁会被打断。将近凌晨0点，队伍集结，准备再刷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 月轮工会会长风华自信满满地赶来，叙述着自己这一天如何认真地进行了训练，最终得到了包子前辈的肯定。但是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候，苏沐橙却始终还没上线。 木木呢？ 唐柔问叶修。这么多天游戏，大家相互之间也比较熟悉了，女孩子之间的称呼总是显得比较亲密一些。这个叫那个木木，那个叫这个柔柔，也不管别人胃部是否不适。 不知道啊。 叶修也很纳闷，苏沐橙就算不来肯定会给他留个信儿什么的，可是游戏 QQ 都不见他的留言，手机那玩意儿叶修没有，他不用手机的。 难道出什么事儿了？ 叶修心下嘀咕着，拿起电脑边的电话正准备打去问问，突然前台被人敲了敲，却是有客人来。 上网。 来人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叶修抬头一看，好家伙，今天这是得有多冷啊。这人穿着毛茸茸的大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毛茸茸的大围脖把脸也捂得严严的，只露了两个眼珠在那打转，整个人都是毛茸茸的一团。叶修叹了口气放下了电话。 哎，你赢了，你终于搞得连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是吗？ 来人伸手把围脖朝下拉了拉，看来这武装他自己也是挺武的慌。 我也觉得这样不可能有人认出我是谁。 不过你不觉得这个样子坐在网吧里一样会被人围观吗？ 现在又没有什么人。 苏沐橙扭头在网吧里打量了一圈，客人稀稀拉拉，通宵的生意自然是不能和白天傍晚同日而语。 不好好在屋待着，大晚上跑这儿来。 无聊吧，来找你玩。 我看看你坐哪儿。 叶修起身，网吧里四下望了一圈，上次黄少天隐藏过的那个角落是晚上没人坐的区域，不开灯也不开空调，又黑又冷。叶修目光转了一圈后，最后干脆一拍旁边， 就坐这儿吧。 这不错。 苏沐橙很欢喜地坐了进来，叶修帮他开了电脑，随后又叮嘱， 啊，你这可是服务器啊，别乱弄东西啊，不然整个网吧的电脑都要死机。 这么好玩啊？ 一点也不好玩。 叶修又强调了一遍， 快上游戏吧，都等着你呢。 哦哦。 苏沐橙也不摘帽子围脖，就这么毛茸茸地登录了游戏。 来了，总算来了。 叶修这边君莫笑还在和大家一起呢，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一登录，就听到耳机里传来大家惊喜的声音。 嗯，来了。 叶修拿起说了一声，没说人直接是来到他旁边了。 在哪里呢？ 苏沐橙侧过头来看了看叶修他们所在的位置，片刻后终于赶到。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苏沐橙和大家打着招呼。 没关系，迟到是女人的特权。 包子入侵说着。这小子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让人根本听不出他是在幽默，还是在讽刺，还是在讨好，或者是真把这话当成是真理了。 不多说了啊，咱们开始吧。 叶修也戴好了耳麦说着。 进门进门。 包子入侵现在俨然有种叶修是主修而他是先锋的意思，非常喜欢打头阵，眼下就是第一个跳进了副本。韩嫣柔和风华也随后冲进，苏沐橙的风书烟幕也正准备进，却被叶修喊住。 这个拿着。 叶修向他申请交易。 什么？ 苏沐橙确认交易一看，30级的子午手炮。 给我买的呀？ 当然。多少钱？ 100。 真便宜。 在新区这不便宜了。 但你很富有的嘛。 苏慕成说。他当然知道叶修和微草的打赌把人家一整个工会都快赢得裤衩都不剩了。两人说着也进了副本，五人传送完毕，正式开打。叶修他们这边四人的配合早没问题，而风华这边该交代的已经都交代了。这人幸好也不是菜鸟，对这副本也很熟悉。叶修从理论上给他讲解了一下打法的思路后，他明白的也算很快，只是磨合过程中有很多欠缺。不过今天苏慕成他们三人全换了子午，输出显著提高，风华只要不要太离谱，基本是可以靠输出弥补过来的。这四人一进门就已经各奔四人的目标去了，风华也立刻如同昨天的吩咐跑去飞枪上窗台。这飞枪的五发子弹果然也没浪费，朝着军木校那里要开的怪打了过去，结果他的角色上了窗台，被他连射五发的小怪却也已经喝骂着要追过来。 哦， 风华一声 OT 只喊了一半，因为那朝他奔的小怪已经瞬间被军木校一个圆武棍扯了回去。 漂亮， 叶修竟然称赞了他这一个 OT。 风华甩了甩脑袋，他再次提醒自己，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副本队，要丢开一支普通副本队中那些庸俗的观念。 OT OT 是什么？在这个队伍里 OT 什么也不是，自己只管撒开了输出，打得越狠副本的进度就越快，就是这么个理儿。一边想着，风华一边朝军魔校在对付的那四个小怪猛攻。 好爽啊， 风华说着，这才叫输出嘛。尽管打出自己的最大伤害，老要照顾到 MT 的情绪，真的是不够爽啊。风华手枪打得欢，其他几个怪都已经圈了回来，风叔烟幕飞身上高台，一切打法和昨天一样，不过今天风华已经不用苏慕成去给他指引哪两个怪算是中央了。在了解到打法的理论后，他自己此时已经判断出来该朝哪里攻击。虽然说可以放开了输出，但也是要遵从战术配合的嘛。放开了输出也不是说想打哪个就打哪个。这第一波12个小怪打出了远比昨天强得多的效率，最后一怪倒下时，叶修一瞅时间，果然大不一样。 大家加油啊，一次就把记录给他破了， 叶修说着。琉璃之地的副本是一个废弃城堡，内里很多回廊岔道，初次来的队伍时常会走错道，而为了经验练级而来的则会有意走错道刷全图。对于以记录为目标的副本队来说，自然坚定不移的只有一条直奔最终 BOSS 的简洁路线。一路平推过去，虽然风华的发挥还是有一些小瑕疵，不过倒是没有影响到大局的重大失误，一路战斗还算顺利。踏着众小怪以及一号二号 BOSS 的尸体，一队人终于是冲到了破城堡的后花园。